Hello， 欢迎来到啾啾 TV 苗知识，我是 Joy。 之前我们介绍了明日香、凌波凌以及主勋，那么在 Alpha 驾驶员中号称杀必死角色的，就是在新剧场版中登场的珍希波真理伊拉斯多利亚斯。Alpha 新剧场版是重置自电视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应执行制片人大月俊伦的要求，总导演安野秀明决定增加一名新角色 Alpha 驾驶员。新角色也是由安野导演命名，姓氏珍希波的初点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凌波型护卫舰七号舰卷波，日语与珍希波同音，而名字取自英国皇家海军光辉级航空母舰。在新剧场版的制作过程，由于角色形象还未确定，还要尽可能与其他角色相区别，角色设计让真本义行苦恼了一阵子，一边跟导演讨论，一边修改草图，最终在剧末尾的破预告片创作中，安野在草稿中选定了个戴眼镜的形象，真本于是又返回去将草图完善。真本一开始试图取明日香和凌波凌这两个角色的中间值，但是看过早期剧本后发现珍希波似乎在不同方面有着前两者的影子，于是觉得有必要通过绘画来凸显他个人的特点。为了方便区分，真本将头发设计成暗色的长直发，头身也设计的比明日香和凌波凌都要高，眼睛部分处理成轮廓分明的长眼睛，而明日香也是梳两个辫子的。为了将它与明日香区分开来，安野要求把辫绳向下挪一点，并加上了发箍。另外，体态与发型还受到了电影《我的老大我的英雄》中新垣结衣的影响。珍希波制服的设计，真本得到的说明只有两点：英国风格和教会学院风格。关于教会学院风格，安野拿了一些英国女学生的照片给真本做参考。看了所有的照片，真本发现采用格子裙的居多，几乎各个学校的学生都穿着裤袜和西装外套。真本于是利用这些元素设计了长袖夹克和格子迷你裙。长袖夹克还参考了英国电影《拆火车》中出现的教会学校女生形象，但破的故事中是夏季，真本觉得长袖夹克不合时宜，于是就改为白衬衫加领带。除了制服，在破中真本还为珍希波设计了两套战斗服。第一套是驾驶战射五号机时所穿的战斗服，真本从一开始就决定将它设计成宇宙战舰大和号中加米拉斯飞行服，并且使用绿色复古的设计以符合英国风。另外还参考了俄国的太空衣与英国电视剧《星际战争》中的飞行服。战斗服下半身的装扮类似击剑服，这是为了强调欧洲贵族气质。导演意图让人物在战斗结束后才露出脸，以获得戏剧冲击力。真本因此加上了头盔，头盔后部的设计参考了自行车比赛的头盔样式。第二套战斗服则是珍希波驾驶二号机时所穿的，与第一套追求的复古风格相反，第二套引入了新型的工业设计。对于设计，真本表示最辛苦的就是颜色，绿色还是黄色，为此犹豫了半个多月。当看到色彩设计调出了粉红色时，真本眼前一亮，当场就定了下来。真本认为粉红色是象征着女孩子颜色，并且在动漫界一直很流行。珍希波原本在系列第二作破中出场较少，后来因导演的意思而增加了戏份，从而改变原作的故事。碍于原作的高完成度，安野觉得应该经由第三者来破局，所以创造新角色，于是给出了英国贵族学校的大小姐这样的大框架后，就交给了真本义行。珍希波既然是新剧场版原创角色，那为什么在一部1994年连载的漫画最后也出现了珍希波呢？其实这部漫画完结时已经是2013年6月了，那时候新剧场版的续破都已经上映，所以漫画版是根据破中的珍希波的背景，在结局中加入了珍希波作为呼应的。珍希波出生英国，是乐福欧洲支部的 Alpha 驾驶员，棕色双马尾，蓝绿色双瞳，戴着红框板材眼镜，发带是 A10 神经连接器。他是作品中少有的乐天派角色，驾驶 Alpha 时享受着战斗，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和轻松的口吻。角色塑造方面，安野秀明想把珍希波写成自己心中的他者，所以把相当多的部分都交给了贺卷。安野只给了个抽象的主题，让珍希波的出场来改变故事的走向。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对于角色性格的讨论持续了很久。安野一开始是从排除法入手，试图找出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的性格。在改写的早期剧本，真希波的戏份虽然增加了，但所起到的作用有时像凌波凌，有时像明日香，有时又像葛城美里，角色还没有完全树立起形象来。贺转认为，如果只是让新角色真希波去代替其他角色的话，故事本身根本就没有改变。所以为了确立真希波的角色形象，安野还询问了其他人员的意见。大家认为母亲般亲密存在的凌波凌和带有异国风情的明日香这两个角色形象太强大了，构成所谓后宫动画的黄金组合。所以要是真希波与这两个角色完全不同，最好将它设定为中性不拘世俗的战斗角色，例如断代骑士里的索菲亚。安野听了后表示同意，贺卷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但认真想出的一些具体提案没有被安野采用，反而是随意列举的过时老套的例子被采用了。比如说去尾加喵，把胸部再画大点，不知不觉地把原先举止含蓄的大小姐搞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之后贺卷觉得不如让她成为更有冲击力的角色，做一些更惊世骇俗的事情，比如从天而降。贺卷一直坚持将真希波创造成一个无忧无虑的角色，与以往的 Alpha 驾驶员都背负着悲怆感不同，真希波享受着战斗，不会陷入自我沉思。真希波不会迷茫，好像很有决断力。他在第一次出场战斗时唱着昭和歌曲365步进行曲，这是安野的主意，因为他想让真希波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由于整体平衡的问题以及工作人员的各种意见，角色塑造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贺卷表示，之所以在真希波的角色问题上绕了很多弯路，是因为安野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破一开场，驾驶 Alpha 战射五号机营级第三使徒出击时唱着歌曲365步进行曲，战斗结束后才摘下头盔露出脸来，之后秘密入侵日本，用降落伞从天而降撞到在学校屋顶的定真寺。第十使徒来袭时，真希波启动被封印的 Alpha 二号机出击，并发动对驾驶员负担很大的野兽模式，被使徒重创的二号机撞击到定真寺所在的避难区。之后真希波把真寺带离，让他逃走，可是却让真寺看到了使徒吃掉了凌波凌，决定再次驾驶 Alpha 拯救凌波凌。在 Q 中，虽然已过了14年，但样貌并没有改变。真希波加入了以葛城美里为首的反 NERV 组织 Willy， 驾驶 Alpha 八号机与明日香驾驶 Alpha 改二号机共同作战。后来中立东岳教授以见证奇迹之人抹大拉的玛利亚称呼他，他也表示这个是很久不曾被人提起的名字。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也就是暗示如果真寺是创世主的话，他其实就是真寺最后的归宿。定真寺与定元堂在副宇宙的对话中曾出现大学时期的真希波与定元堂在食堂一起用餐，定元堂与定伟相遇时，定伟与东岳和真希波也一同出现，接着还见证真寺的出生，在故事最后追上真寺，一同到达新的世界，也变成大人的姿态，并亲手拿下了真寺脖子上的项圈，表示一切的结束。当然这一切也可以理解成 Alpha 的世界其实只是真寺内心的幻想，而在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寺身边的陌生人，唯有真希波真正了解真寺的内心。而真希波在漫画《新世纪福音战士》最终卷收录，漫画连载时没有追加篇《夏日韶光》，真希波以真希波真理之名登场。1998年，16岁的真希波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级进入京都大学，是定伟的学妹。他对成绩优于自己的定伟怀有好感，最后向定伟表明心迹，前往英国留学。走之时，定伟把眼镜送给了他，并将他的长发梳成双马尾，这样是为了呼应新剧场版的故事，也就是呼应中的标题从头反复的音乐符号。说不定原版故事与新版故事有着某种联系。那下期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Alpha 故事的主角定真寺吧，他到底是一直在逃避的懦弱角色，还是有坚定自我而不善于表达的角色呢？